好，我哋翻嚟最后一节啦。 系 系啦，咁最后一节大家知啦，呢个解放军环节啦，系嘛？ 系 嗱，咁我哋要讲下啲消息啦。嗱，首先咧，第一个咧就讲下嗱，头先我哋系咪第一节嗰阵时咧讲过咧南海嘅军演啊嘛？ 系， 跟住辽宁舰今次苏轻咧，苏轻就晒马咧就有40架嘅战舰跟住佢。 系 嗱，大家我系咪第一节嗰时讲过嗱？如果一个航母舰群大概咧有10架船跟住佢，其实10架咧我哋系计埋水底下面嘅潜艇。咁咧而家咧你净系水面都40架，咁咧所以咧就其实话俾人听咧就其实我哋成个南海咧嚟紧咧坐底我哋会有40架战舰喺度，而我哋坐底会摆1至2架航母舰出嚟俾你睇。其实咧佢可能咧有个背后嘅信息就系、是，如果我需要用10个军舰嚟围住1个航母舰。今次我派40架，代表南海嚟紧有几多个航母舰咧？ 四部， 所以你要注意啦。如果我有4部航母舰，我有几多部机咧？ 40部，唔止、哦，唔知我揽咗机唔止、哦。 其实咧，阿力虽然你好似乱噏，但系可能系中嘅， 真系中喎，可能、哦、 因为可能真系得10架，其实得40架， 系有40架啦，仲有分10架嘅啫。 其实阿力咧，你心地都好好噶啦，40架其实大陆系做唔切嘅，即系其实根本而家咧，啲人话嗱喺国内个说法嘅就系、是、咧，理论上吓，呢、這个辽宁号可以挤24架嘅， 系。 但你觉得大陆做唔做到24架出嚟咧？系做唔到嘅， 系。 做唔到咧，背后人哋帮佢护航嘅原因系乜嘢咧？ 系。 因为我哋签15A咧，我哋咧依家觉得唔完美， 系。 我哋要做一个叫签15B， 系。 咁所以 A 咧得好少， 系。 我哋依家咧系玩住先，我哋嚟紧终极目标可能系签15C或者签15D咁啦吓。咁我心谂，你做到 C 同 D 嘅，你下一代做到出嚟啦，系咪啊？ 其实唔紧要啊，你既然呢个第一架航母舰辽宁号都系呢个亚良格号嚟噶嘛，咁我唔争在啲舰载机度买翻苏33咪得咯。 咁 但系苏33收苏，你苏33退役啊嘛，转唔系噶29K 嘛，咁你苏33唔好抌，留翻俾我摆住先，你都起码都有摆字啊嘛， 摆住先， 贴牌贴个 75落去，其实苏33嚟。 其实上面画翻架飞沙 啊，系咯， 咁咪搞掂啦， 搵翻涂料咪搞掂咯。 但系佢用唔到霹雳导弹啊嘛，嗰度水 嗰几架摆嘅啫， 哦又模型嚟嘅， 摆嘅啫， 摆度，好似屋企咁摆度嘅啫，冇用嘅。 咁又支十五嚟打个，佢嘅支十五系唔开嘅、哦， 即系靠下， 系啦， 你望都好衰，你都惊啲啦， 系啦系啦， 咁、啊、又好似 我真系有舰载机嘅，我真系支十五嚟嘅， 我鬼知你唔识飞咩？ 鬼知你苏亚三咩？ 啫嘛，系咁又系，有啲道理喎吓。咁咧，依家咧另一单新闻就咁讲嘅，就话咧。美国佬嗰边咧就见到你有40架军舰，好似好劲啊！ 系 点知咧，佢哋个发言就话超简单啫嘛，我出几架轰炸机够做你啦。 系 好啦 ，Alex 就话啦，喂呢、這个年代点会用轰炸机系嘛？ 系啊， 轰炸机噶咁样。咁但系咧，我哋又话啊嘛，轰炸机慢啦、 啊，系啊， 轰炸机重啦、 啊，系啊， 撤退又麻烦啦、啊，然之后部机又够大啦、啊，够大咧、啊，人哋离远见到你啦。 系啊， 好啦，跟住咧，我哋就话。咁你理論上美國有好多機噶嘛？ 係啊， 咁佢冇理由用 B2 嘅，係咪？即係犯不著用啲咁勁嘅嘢啦。 係啊， 好啦，咁而家用你可唔可以用 B1B 咧？咁所以咧，你見到呢幅圖咧，佢係真係用 B1B 個。 係， 咁 B1B 個好處噶嘛？ 係， 係快。 係啊， 係咪？即係音速嚟講，即係差唔多去到2倍音速。 係， 咁鬼快飛過嚟，仲要如果低空飛咧， 係， 你連雷達你都真係有機揾佢唔到噶。 60公尺啊嘛。 佢咁我谂海高少少嘅 ，OK， 但系都足以令到雷达好难揾到，仲咪揾到佢，佢都好快就掠过你就射你啦。 系 嗱，佢哋话咧，据说咧，佢哋咧如果出动够多咧，可能出到五六隻到啦。 系 咁咧，基本上佢射嘅反舰飞弹咧就足够咧摧毁你呢个40艘军舰噶啦，大概5-6架够噶啦。 系即系计翻一部 B1B 可以攞到几多部？几多支反舰 系啦系啦，佢哋据说话咧，如果5-6部加埋有90几支， 喂， 咁因为佢本身个吨位大嘛，装得多嘛，咁你当咯，一佢用2个导弹嚟射你一个军舰就必死啦，系咪？大概或者3个啦，咁咧，所以咧计过之后咧，就要打你40部军舰好快啫嘛，5架 B 一 B 咯，但系咧我拉力手另一个建议，其实使鬼用 B 一 B 咁劲嘅嘢咩？你唔使啊，呢、這个年代第一可以无人机啦， 系啊， 第二个咧。其实可以用 F35 系咪啊？ 系。 咁我同阿力就研究过，其实用 F35咧，来无影去无踪， 系啊， 杀咗你，咦？边个杀我都未知、啊， 我都唔知系咪？ 系嘛？咁我搞掂啦。 系咯、 啊，即系呢样嘢啦，所以要搞。 即系冇得报仇啊嘛？ 仇都唔知道，你点报仇啫、啊？原来系美国佬打我，唔知我、啊，雷达 底。因为美国佬话我冇嚟过、 啊，我冇嚟过、啊，你睇唔睇到啊？ 系咯、 啊，又睇唔到、啊。 咁证据、啊？ 其实都有卫星应该睇到嘅。我谂好啦，另一个啦，就讲呢个003号冇呢个蓝岛啊。 系 啦，嗱啲人又咁讲，依家嚟紧咧，大陆咧整嗰个航母咧，呢、這个航母咧就应该系讲紧咧嗰个核动力噶。我估下，我估系讲紧嗰个。咁咧，大家有冇觉得呢个航母个样子有啲似美国啊 feel 啊？ 我似俄罗斯多啲啫。 俄罗斯系嘛？佢咧冇发佢嗰个蓝岛咧，如果你同以前辽宁号比咧。是短了很多的。 是细个一点。 是啦细个一点。还有你有没有觉得没那么多天线插的、 哦、是啊。 是不是紧照的 是啊。 但你的感觉似什么呢它有少少我觉得是有点像阿里巴巴级那些呢或者再简洁一点就是05的。 是。 还有你看到呢这些位置呢其实是装那些呢双控阵雷达的。 是。 是啦那么呢就是四边这样啦。那么你看到呢它这种设计呢其实已经是很 compact 的啦。同埋细好多，咁所以咧呢、這个设计啲人就话嗱呢个喺边嘅咧？呢、這个喺武汉嘅，好出名嘅。呢个喺个武汉嘅一个地方咧，专系攞嚟咧，即系俾你睇或者咁讲，系佢哋军方咧要试航空母舰个舰岛啊，航空母舰个甲板咯。跟住佢哋话呢个甲板咧，依家已经改咗做平，就唔系翘嘅。咁大家记得啦，翘嘅就 系 滑射滑跳噶嘛，平就弹射噶嘛。所以佢哋话呢个平咧，即系代表嚟紧嗰个咧。就弹射，咁咧，依家咧，大家睇呢个蓝岛咧，高兴嘅地方就系咩咧？佢首先咧，因为个蓝岛短咗，就证明咗，就算佢系用柴，即系仲系烧油嘅话咧，佢应该咧嗰个排放性嗰啲嘢咧都会好好多嘅。第二个咧就 系 佢用电嘅系统应该会劲咗好多，所以先可以短咁多嘅。第三，有人猜测系咪会上核动力？ 哦， 如果你用核动力嘅话，就再细啲， 唔使烟通啊，系咪？ 烟通都唔使噶啦嘛。如果冇烟通冇排烟咧，就冇咁多扰流啊。 哦， 同埋咧附近嗰啲设备唔会腐蚀得咁快啦。 系啊， 同埋其实喺甲板上面啲人咧健康好啲。 系啊，唔使做墨鱼啦。 因为腐蚀得劲噶嘛。 哦，系啊， 啲气管都唔好啦。好啦，跟住咧下一张咧就讲到南海。嗱，头先我哋咧系咪讲到咧嗰40个军舰咧咪南海军演嘅？ 系。 嗱，记住、，you are not alone 噶。即系你唔系净系得你哋嘅， 系 其实咧，原来佢上面个天空咧有人保护嘅， 系 个天空咧，即系所以咧，美国佬话炸，其实你都要睇下人哋有啲乜嘢嘅。咁咧，原来咧，南海嘅天空咧，边个守护住咧？就呢个军六 K 嘅， 系 系啊，今次咧，你冇讲笑，佢派咗十架军六 K 咧，就有60支嘅长剑嘅，咁所以咧就长剑大概成2000公里度啦。咁咧，如果佢再飞远少少，打到关岛啦。但系当然咧，问题就系俾唔俾你飞到咁远啦吓。 系 好啦，但系有啲人就话以前咧，军六 K 咧就好阿窿自己飞嘅。 系 而家就多咗个 friend， 个 friend 大家望你估到边个啦？ 系苏三啊， 苏三五啊，系啦 ，Alex 估中咗就 系即系部署咗呢个南海啦，确实 系啦。依家咧应该咧就起码有超过十，即系一个中队啊，即系十架苏三五咧，其实就已经系可以有战斗力噶啦。咁所以咧，依家咧有啲國內網就話呢個係即食面嚟嘅，即食即刻用得。咁咧，依家呢個苏35咧，原來咧大家咧終於咧睇到咧個方向就係買佢翻嚟就玩即食，即食就擺南海。咁即係話咧嚟緊南海咧演習咧，你成日都會見到苏35啦。嗱，如果你見到苏35咧，你又會見到一個戰機咧就會慢慢就會退出啲噶啦。咁嗰個咧就叫苏27，即係話嚟緊苏27咧，你就開始越嚟越見唔到佢噶啦。咁咧，歼11系咪都代表见唔到佢咧？就应该唔会嘅。歼11咧嚟紧会摆倒招咯。 OK， 咁所以就好得意嘅。歼11B 咧就会摆倒招，即系你见嗰啲咩永暑招嗰啲啊，储壁招嗰啲啊。咁苏35摆边咧，就应该摆永兴岛或者摆海南岛啦。 OK， 就摆嗰啲位咯，就后面支援你。咁如果有演习啊，喺边嗰度飞啦。好啦，嗱、okay. 下一张啦。唉，啲人话歼20就系超英赶美杰作嚟噶嘛。咁究竟歼20系咪真系咧可以克制到 F22 同 F35 啊嘛？ 系 咁好啦，跟住佢哋咧又开始分析咯。 系 佢哋就话嗱，歼20咧同呢个 F22 最唔同的地方喺边度咧？就个计嘛。 哦， 咁所以啲人就话啦，其实老实啦，你呢个歼20同 F22，如果你短距离遇上，会发生啲咩趋势咧？就系、是、咧 F22 咧就会围住你身边咧系咁玩你，就你成日都睇我唔到，你永远咧。你都见我唔到，因为我永远都喺你屁股嘅，即 系 你都逃唔出我手指心嘅。你无论做啲咩机动啊、动作性啊，你冇理由摆住到佢。咁于是咧，歼20咧，如果玩 dogfight 咧，就必输嘅。咁啲人咧就笑到点咧，就话你连 F35你都打唔赢。 听闻呢部嘢好似系头部隐形嘅啫。 个头比较隐形， 比较隐形 系咪真系完全隐形？其实我都唔敢讲，真系老心嘅。喂，因为 嗱又咁讲吓，嗱即系好多网友，嗱你知我个立场噶，不嬲都，我立场咧，我又唔觉得解放军系好流嘅，但系你嗱永远都系噶啦，你同美国比乜都流噶啦，咁但系我哋唔好咁样讲，即系如果佢同俄罗斯比咧，佢又劲过俄罗斯噶，所以佢又唔系好流，但系咧佢话个头嗱。鬼佬就笑佢，你净得个头隐形，其实都 OK 啊。但我哋就谂，其实可能连个头都唔系好隐形噶嘛，系咪？因为佢个角咧，你知唔知佢个额翼咧同个机身咧唔系平衡嘅，少少向上噶， 系啊， 加强个浮力。所以成件事咧，系咪真系坚隐形？我觉得唔系嘅， 系 有少少。即系举例咩咧？嗱 ，F 廿二咧，如果你离远睇咧，就有一粒波子啦。 系 F 三十五离远睇咧，系个高尔夫球， 系 个 size。咁我哋谂啦，咁歼二零离远睇应该似咩咧？我觉得起码都有部手提电话咁大部啦，系嘛？即系可能好似你部电话同我部 iPhone 咁大部啦。 系， 哇，咁好觉噶，其实都开始。 系咯。 咁当然你未去到我部电脑咁大部啦，应该都。好啦，咁但系你已经同人争好，人哋 Golf 咧咁大个啫嘛。 系啊。 即系你三分一定四分一啊嘛。 系啊。 咁所以你同 F 三十五斗嘅时候，即系代表 F 三十五咧就大概啦吓，可能喺你 detect 嘅一半范围已经见到你啦。 系。 然之后到挨近啲嘅时候咧，就射翻啲 AIM 九 X 射你。 哦， 哇，咁你必死嘅喎，到时系必死嘅。 O、okay. K， 因为你啱啱发现佢，人哋应该支嘢飞过嚟。 哦， 你点避啊？避唔切，咁啊，人哋个快过你个支力又大。 系， 咁所以咧，啲人就话歼二零系冇可能咧系同你玩多挥嘅。 系， 好啦，跟住我哋谂第二样嘢啦。嗱，如果你唔系玩短攻就玩长啊。 系， 咁一玩长，即系以前英国人咧，咪同英国人打法国人系咪？佢唔会同你斗铁骑噶嘛，佢用长弓兵噶嘛，咁、 啊、 所以佢谂呢招咯， 系啊， 就远攻。于是咧，大家有冇印象呢？我之前讲过 J 十六嚟紧招武器咧，就系、是、一个可以 scan 到三百公里 scan 到 Alex， 然之后咧，我揿支导弹咧又射到三百公里嘅，就玩呢招咯，咁于是咧就会摆喺歼二零度，系啦。咁最得意地方就系咩咧？大家记唔记得歼二零其实部机系大啲噶嘛，比 F 廿二大啲嘅。咁即系话咧，佢入面个仓咧系会大啲，大啲咧就专装呢啲长嘅距离导弹。 哦， 咁意思即系咩咧 ？F 三十五冇错，你系真系你个隐形系劲啲嘅，但系只要咧我再将我个雷达再改善多少少嘅时候，改善到有一日我同你嘅探测距离系一样，但系我一发现你就即射你，你发现到我咧，你仲要兜个圈嚟射我，但系嗰阵时我已经射咗你啦。 嗱， 系啦， 呢个车就好似大家老话鬼脚啊。睇下边个长啲，边个短啲。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喂雷达，你 detect 到仲要 lock 唔 lock 到噶嘛？你隐形我隐形，第一个大家系斗 lock 嘅啫嘛。你问题你睇到佢 physical 睇 到同 lock 到两样嘢 两回事。 因为火控即系其实好复杂，就系个火控咧，其实你 lock 咧，嗱啲人嗱有讲有咁嘅讲法，就话咧睇到 lock 唔到咧系好痛苦嘅，就 系 咧。大家有冇印象大陆有一隻雷达呢叫做米波雷达。好大部㗎嘛。个米波雷达呢系放呢嗰、个 Nanda 系好大㗎嘛。个 Nanda 好大嘅时候呢佢有机会系真系可以 detect 到你嘅。但到我要 lock 你呢就唔可以用 Nanda 嚟 lock 㗎嘛。因为你 Nanda lock, 你如果咁阔呢你好易走鬼咗。於是呢你用啲细波啦。细到点样细到用millimeter 㗎嘛。毫米波啊。咁你咁好容易即系个频率够高咪容易 scan 到佢。咁但系问题就 系、 是，你用翻毫米波咧，你又俾佢吸晒， 系 咁呢个你点 lock 佢咧 ？lock 唔到啊，你想 lock 唔到。 所以其实你系睇到， 睇 lock 唔到， 但 lock 唔到。 系 嗱呢个就好多人嘅讲法。 同埋一样嘢，唔止系你 lock， 你导弹个雷达都 lock 到佢。 系噶， 你要你部系要你部，点解你讲同步意思就系你部战机雷达 lock 到佢， 系 跟住做导弹追住目标 lock 到佢，先射出先可以射中嘅。 呢、這个全自动雷达 系啊，自动雷达。但问题就系、是、你两嘢。你都未做到， 因为你嗰个火控，你最后都系用毫米波嘛。 系啊， 毫米波人哋吸晒嘛、 啊。 你米波系我 detect 到你，咁于是咧、啊，大陆一定要发展一样嘢， 系、 啊、就 系 用 laser。 系、 啊、如果俾你抢先，你发到 laser 咧，人哋射导弹过嚟，你可以射死晒、啊，然之后你就搏你个 laser， 最后见到佢、啊，然之后你用 laser 射死佢， 即高大个。 系啊，系啊，即系将高达之激光将装喺佢度咯。 系啊，即高达。 你只高达就右手咯， 系啦、okay ， 不如整个高达右手周围飞算啦。 但结果你睇紧二世高达咁样飞，但系啲 M A 又飞嚟飞去，打嚟打去咁样飞嚟飞去咁啦。即系结果就系、是、 好嗱，我哋翻翻嚟现实啦。 OK， 嗱，咁咧就最后一单新闻讲埋啦。嗱，呢个咧就中共咧就出现咗一单咧，即、就、系、是、一个呢啲叫咩咧？呢啲系咪叫做家庭温馨嘅一个宣传片啊？ 佢咧就讲咧，原来咧喺军方咧就有对情侣，啊，佢哋唔系情侣嘅，夫妻嚟嘅，结咗婚嘅。 OK， 咁呢对人咧最过瘾地方就系佢哋揸呢个武装直升机啦。 系， 咁大家见到呢部咧，其实系武直十九嚟嘅。 系， 咁呢个武直十九咧，其实同武直十咧就有个 friend 嘅。 系， 武直十九咧同武直十咧，武直十系属于比较中型或者重型嘅武装直升机，十九呢架坐紧呢架咧系轻型嘅。 系。 而家呢架嘢咧，據說咧就出口緊，咁咧就同緊咩國家砌緊咧？你估都估唔到，係土耳其。但係咧、啊，其實土耳其部嘢好賣過佢嘅。咁點解咧？因為土耳其佢背後有個 friend， 你都記得嘅，係 B R E 啊嘛，嗰間嘢嘛，即係英國嗰間。 哦，呢個恒大 係啊 ，B R E 係有份幫佢設計啊，有份幫佢做，所以咧係好賣啲。 系啦， okay？ 價錢人哋都係貴少少嘅，但係問題係人哋覺得喂有鬼佬嘢喎，可靠啲嘛，咁所以咧人哋相對咧依家大陸就唔夠佢賣嘅，咁睇下大陸點玩咯，唔緊要。嗱，但係咧個古仔咧翻翻嚟，咁咧呢、這個古仔就講原來呢兩公婆咧係揸同一架直升機㗎，咁你見到佢哋揸同一架直升機，咁嗱個老公咧就應該係負責揸嘅，個老婆咧就負責武器咯，我估啦。原来咧，佢哋话古仔就话佢哋两个斗一斗紧咧，就究竟边个可以升官发财快啲？即系咁讲啦。 咁应该后边个，后边个快啲嘅。 点解咧？ 因为后边个波云，前面一个容易啲啊嘛。 我仲以为你话女仔可以识诱到啲军官添。 哦，物理上呢、這个，咁你后边波云容易过后边前面波云后边一个啦，系咪？ 我等一齐随机嗱，不过讲翻嗱，呢两公婆过瘾啦啊！但系搞笑吓，但系个老婆咧依家有咗噶。 系。 咁咧，我就谂咧，系咪因为个老公想快啲，所以整大佢个肚之后咧，等佢冇得飞，而家我快啲。 呢招无敌啊！ 呢招无敌啊！但系咧，大家睇未到咧，其实咧，大陆都出现紧咧一啲卖温情嘅嘢， 系 即系开始咧想做一啲古仔出嚟啊，即系做啲好人性化、好 lovely。 因为见到对岸好似搞得好热辣噶嘛， 系嘛？即系咧，可能见到咧美国啊或者城市咧，做啲好人性化啲嘢，其实咧招兵募兵嗰啲都好， 系咯。 都系咯，咁呢个会系咁啦。好，咁我哋今集嚟到呢度，下一集再同大家军武起言啊。 好， 拜拜。